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一天一杯瑞麟羊奶，好健康。 打住打住啊，你这诗性大发，怎么了？ 节日多，放假多，活动给力啊、买羊奶就送驼毛被，我们全家至少订了头十套，反正喝奶嘛，人人都需要。而且现在正是秋燥，羊奶更好了。马上天冷，五斤重的驼毛被免费抱回家盖，暖烘烘的，多幸福啊！ 没错，这次双节瑞麟羊奶真的是放大招了。广播直营价不仅每盒做到了99元，而且仅需订购6盒就送一床保暖舒适的驼毛被。力度之大，老顾客都知道。所以您需要走亲访友、拜访长辈、自家喝、贴贴秋膘、补补营养的，都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6盒羊奶喝3个月，再加床大厚被子，一起只要594元。 我昨天看到我们办公室的小李啊，都分开送人，2盒一装又好看，6盒能送3个人呢， 这也太小气了吧。 哎呀，人家刚毕业，经济条件在那儿呢，有这份心就好了。而且2盒原价得500多块钱呢。 是是是，不过这羊奶啊确实是好，现在改喝羊奶的家庭也特别的多。除了它的营养价值可观之外呢，更重要的是羊奶粉更趋近于母乳，含有大量的乳清蛋白，不含可致过敏的异型蛋白。 而且羊奶当中啊还富含母乳当中才有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你像我爸妈喝这个羊奶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钙质高。特别是瑞麟羊奶是强化钙质的，每百克达到了640毫克呢。 你看咱俩一说羊奶的好就说不完，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日常羊奶是很贵的，但您遇到了我们广播直销渠道，不用市价的258元一盒，只要99元。而且双节活动，订购6盒就免费赠送一床5斤重的厚实保暖的驼毛被。注意哦，不是棉花，也不是化纤，是驼毛被。 对对对，所以电话4007106108才会这么火爆啊。像2695的一位这个王先生就说了，自己老婆还有父母，还有90多岁的这个姥姥，全家都在喝瑞麟羊奶，确实不错，而且喝着也不膻，关键是不加蔗糖。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能多吃糖。 还有6381的赵女士是看中了驼毛被，说反正这奶嘛都是要喝的，被子不是节日哪能送呢。对，确实没送，春节的时候还是8盒羊奶才送的。 对对对， 这一次啊您肯定是赚到了。 所以要提醒各位啊，4007106108活动还有2分钟马上结束，瑞麟羊奶一盒是99，6盒呢就是594，今天再送一床5斤重的厚实保暖的驼毛被。那新朋友解释一下，这个羊奶呢是获得羊乳制品金奖的，全部是来自于羊乳之都陕西富平的优质生态奶源地，而且制作过程非常的严苛。所以我们很自信的说啊，每一滴的瑞麟羊奶都是纯度高的好羊奶，温水冲调不结块，并且呢搁置一会儿还会有一层奶皮。 那为了确保干净卫生不受潮，方便携带，全部都是有独立包装，6盒呢也就是90包，能喝上3个月，一共才594元。此外呢，此刻下单不光能带走这么多的羊奶，而且还有一床大被子是免费带回家。电话您得赶紧来拨打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我们来看到有一条信息是订购成功的董先生说的。他就说平时工作很拼很累，顾不上自己老婆和孩子，更是难陪父母。到了放假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真正的感受到时光一定要慢一点，希望全家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确实是这样啊，钱没了可以挣，但是健康没了，再多钱人也是受罪。也许咱们说500-600块钱可能是一次哥们儿的聚会吧，送客户的2条烟一瓶酒的花费。但是呢，如果今天您听咱们的，换成羊奶能让自己和家人喝上3个月啊，每天都能感受到羊奶的滋养，大量的维生素群啊，包括各种的一些营养成分啊，全部进入身体。对了，今天还能抱走一床驼毛被，是不是很值呢？所以此刻您抓住最后的30秒钟时间，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6盒羊奶加上一床驼毛被，一起594。就算不算这个被子，喝奶钱每天才几块钱。 是， 下单之后不用烦，羊奶和被子都是免费送上门，您见着了满意了再付款。好，最后的10秒钟了，各位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欢迎指示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自从刘邦第一次出兵匈奴，被困白登山以后，他随后采取的是和亲政策，即用汉室的公主去拴住匈奴单于的心，用糖衣炮弹去腐化匈奴人的道德品质。而在吕后执政期间，素以牛脾气著称的吕后，面对默读单于带有侮辱性的求爱信，竟然能够忍气吞声，再送公主并配以金银珠宝等陪嫁品，以定默读之心，可以说是隐忍至极。汉文帝上任以后，默读又耐不住寂寞，对大汉进行了几次骚扰，但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双方点到为止，并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汉文帝前六年，默读单于病死，儿子姬周继位，号称老上单于。文帝听到了消息，自然也不敢怠慢，为了拉拢这位惹不起的匈奴新任领导人，他决定把和亲政策进行到底，就把宗室的翁主嫁给姬周做胭脂。翁主是什么呢？在汉朝的时候，皇帝的女儿叫做公主，众王的女儿叫翁主。那姬周就是默读之后的单于。那做胭脂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胭脂啊，这个脂就是姓氏的氏。在我们中国汉族呢，张氏、王氏、李氏。在匈奴的时候，匈奴单于的正房妻子叫胭脂。护送翁主一同前往匈奴的是一个叫做中行月的宦官。汉文帝派他护送翁主有两个原因。第一，中行月能说会道，是天生做说客的料。第二，中行月是阉人，土生土长在北方，知晓匈奴的情形，具有先天独到的人为优势。但是接到这出力不讨好的差事，中行月的心里边并不乐意，甚至在离行之前还一步三回头地对汉文帝说，其实我不想走啊，其实我想留。可是汉文帝已经铁了心了，就回了一句，想留不能留。中行月没辙了，他知道有的事实是不可能会改变的，只好一百个不愿意，一千个不甘心，上路了。汉文帝不会想到，中行月这一去，日后会给他带来无限的烦恼和痛苦。姬周见了年轻漂亮的翁主，要身材有身材，要脸蛋有脸蛋，三围都达标，特别的满意，当即就封为胭脂。爱屋及乌啊，自然对护花使者中行月 也是优待有加。中行月本来就是赌气而来的，现在一见姬州对自己千般好万般恩，于是扑指研墨，提起笔来就是一阵龙飞凤舞。当然他不是写什么感谢信之类的，而是把自己大汉国籍改成了匈奴国籍。改了国籍后的中行月极尽挑拨能事，不断破坏双方的关系，不断挑起双方的纷争。他的后汉行为主要表现在言、行、教三个方面。匈奴跟汉朝和亲以后，把汉朝所送的许多东西都视为珍宝。他们以锦衣玉食为荣，以寒衣缩食为耻。面对匈奴人的进口的东西就是好东西，就是珍宝这一观点，中行月进行了百折不挠的劝导。咱们匈奴的人数不过汉朝的一个郡，为什么能独霸一方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咱们匈奴人能自食其力，平常的衣食不必仰仗汉朝的缘故。现在单于只是得到了一些蝇头小利就沾沾自喜，小富即安，殊不知这只是汉朝十成中的一成而已，只关注眼前的利益，不展望长久的将来，诚可悲也。当时包括姬州在内的朝中大小官员都迷恋汉物，听了中行月的话，他们虽然有点心动，但都还处在犹豫徘徊的状态，都没能行动起来。眼看说的效果不太好，中行月以身作则，做了两个小实验。第一个实验，中行月把汉朝送来的丝绸穿在身上，然后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边兜兜转转转了一圈，出来以后，但见其身上穿着的丝绸像雪花一般片片破碎凋零，如丝如麻一般随风飘散。中行月的结论是，汉朝的东西就这破玩意儿。第二个实验，中行月把匈奴人穿的毡裘穿在身上，然后同样在荆棘密布的丛林中蛇形兔转地转了一圈，出来以后，但见其身上穿着的毡裘完整如新，毫发无损。中行月的结论是，汉朝的衣服比不上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舍长取短，自取其辱呢？姬州和众贵族都亲眼见识了中行月的神奇表演，真理出自于实践，于是他们纷纷脱下身上的丝绸服饰，穿回本国的天然野生皮大衣，并且表示坚决和大汉划清界限。眼看着匈奴人已经不再看重汉物了，中行月并没有满足，他再接再厉，开始教匈奴人读书识字。他要让匈奴人对汉朝最后那一点依赖也从心里消失。功夫不负有心人，中行月的努力没白费。很快，聪明的匈奴人就会用文字来记录人口牲畜情况。汉文帝派使臣到匈奴这儿，除了送上美女和一些金银珠宝、瓷器、字画、丝绸之外，还有一个书简。书简的长度大抵是一尺一寸，开头自然是毫无悬念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八个大字，然后再就是所谓的礼物清单了。在中行月没有教匈奴人读书识字以前，匈奴人的答书图不像图，字不像字，杂乱无章。比如说有时候回赠的是一把刀，他们会在答书上 画一把简单的刀的形状，是一只羊就画一个羊头的形状。总之这种象形文字啊，又繁琐又不好记。在中行月教匈奴人读书识字以后，匈奴人的答书就不大一样了。他们把答书制成复简，长一尺有二寸，所加的封印比汉朝的也要大一号。他们开头也有八个大字，天地所生，日月所养，然后才是回复的内容。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匈奴人的心理想法，那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汉文帝见中行月这么吃里扒外，又急又恨，追悔不已。中行月的到来使得匈奴人一改原来的颓废面貌，冀州对中行月是越来越器重，最后发展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在中行月的劝说下，多次对汉朝边境进行了打草谷。文帝11年11月，冀州入侵狄道，对大汉进行了赤裸裸的骚扰，抢走了许多人畜。文帝以言然无信，不知其可也，对冀州进行责问和劝说，但效果等于零。此时的冀州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在边境上这儿转转，那儿游游，东边抢抢，西边烧烧。总之，边境上常常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不是，不战也不是。汉文帝面对上任以来最头疼的外交问题，烦恼之时，他就这样吟诵：何以解忧？何以解忧？他的话音还没落呢，一个人答说：何以解忧？唯有晁错。那有些人就问了，这晁错是何许人也呀？竟如此口出狂言，来头一定不小吧？没错，这晁错的来头的确不小。晁错，颍州人，才高八斗，先做太常掌故，后提升为太子舍人，深得太子刘启的器重。刘启赐其智囊绰号。晁错师从浮生，这浮生乃是秦朝博士，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他幸运地成为了漏网之鱼，非但在乱世当中苟活了下来，而且还把一本旷世奇书《尚书》成功地保存了下来。文帝即位之后，下诏征求留下来的经书，唯独少了《尚书》找不到。后来听说颍川浮生用《尚书》教齐鲁两地的儒生，就派晁错前去学习。未料想此时浮生年事已高，头发花白倒也罢了，偏生嘴里的牙齿也不争气，今天掉一颗，明天掉一颗，掉得差不多了。牙齿掉光了倒也罢了，偏生说话风来风去，瓮声瓮气，就跟念梵语似的。所以浮生每次讲授的时候，晁错洗耳恭听，竖耳静听，侧耳细听，听来听去，听到最后每每照读，只听得清浮生讲一个错字。好在那时候晁错凭着自己英俊的外貌，才三五天就和浮生的女儿一娥对上眼了。后来浮生讲课的时候，一娥主动充当晁错的翻译官，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晁错很快就领悟了其中的奥秘，最终是满载而归，不负汉文帝的期待。闲话不多说了，本来就才高八斗的晁错到名师那里进修之后， 已经怀有治国安邦之才，正是他发挥才能的时候。于是他向汉文帝提出了牧民识边的策略，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育湖。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到边地，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自足为止。前往边地的老百姓按照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儿可以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鼓励百姓养马，对养马的百姓数量不同进行不同等级的奖赏，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困扰他的北湖问题迎刃而解。通过怀柔和安抚，汉文帝成功地解决了湖墙南进的边境争端问题，这为汉文帝的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提供了条件。贾谊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了。文帝前二年，正年少轻狂的贾谊建议皇帝重农务本，以农立国的方针提出经济建设是国家和政治之根本，这一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并讲述了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廉耻的思想。对此刚刚上任的汉文帝大为赞同，就想提拔他为公卿，专门负责国家的经济建设，但遭到了以周勃为首的朝廷势力的坚决反对。于是贾谊成了长沙王太傅。在这里贾谊感叹怀才不遇，刘长的事件却又给了他浮出水面的机会。前面已经说过了，汉文帝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几乎都是讲原则讲道理的，唯独对自己的弟弟刘长宠爱有加，什么原则什么道理都不讲，一再包容弟弟，致使以刘长造反未遂之后绝食而死。刘长死的时候，汉文帝为了避免后人笑他兄弟二人不相容，为绝众人之口，他毅然决定加封刘长的几个儿子为王侯。贾谊实在看不下去了，罪人之后却可以得到如此大的封赏，他站出来说话了：淮南王悖逆无道，死在蜀中，天下成快，现在朝廷反尊奉罪人的后代，必惹风言风语，将来他儿子长大不知感恩，必死报仇，此一忧也。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此二忧也。贾谊的话汉文帝虽然没有采纳，但汉文帝却召他入宫面谈。文帝前六年，贾谊回到了阔别四年之久的京城。一到京城，贾谊原本以为汉文帝会向他询问治国安邦之道，但哪知汉文帝竟问一些鬼神之类的事儿。贾谊被逼得没办法了，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把一些妖魔鬼怪的事儿大吹特吹了一通。文帝听得入神了，畅谈到深夜还不知疲倦。出来以后，汉文帝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好久都不见贾谊了，还以为他不如我了呢，今日才知我不如他呀。第二天搬出诏令， 封贾谊为梁王太傅。梁王刘一是文帝的小儿子，聪明伶俐，爱好读书，文帝很喜欢他，让贾谊去当梁王的太傅，按理说也算是很看重贾谊了。但贾谊接到诏令之后，心却像掉进了冰窟窿里似的，他心里装的是治国安邦之策，他的愿望是以有生之年协助汉文帝把大汉建设成民主富强的国家。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为了让汉文帝对自己回心转意，上任之前，贾谊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写了一篇治安策。臣妾为世事，可谓痛哭者一，可谓流涕者二，可谓长叹息者六，若其他背礼而伤道者，难辨殊举，进言者皆曰天下以安以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谄，皆非事实之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错之机心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未之安，方今之事保以一此。本末喘逆，首尾横绝，国之强攘，非甚有计，忽呆未至，陛下何不亦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臣治安之策，事相则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关云长知甚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贾谊的一篇治安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局势的不安。同时出炉的还有他另一篇代表作《过秦论》。《过秦论》的大致内容是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和教训，以警示后人。两篇论文的出炉，着实让贾谊风光了一把，当然也引起了以汉文帝为代表的大汉王朝的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然而，当时的匈奴问题正让汉文帝头疼。等到汉文帝有空细看他的著作，准备重用贾谊的时候，却再也没机会了。贾谊当了梁王太傅之后，一直受梁王的敬重。但是后来梁王不慎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这个太傅失职，自伤自怜，没多久也染病身亡，时年33。一代天才怀才不遇，英年早逝，空留余恨，时与命与。一代伟人毛泽东写过一篇《咏贾谊》来赞叹他：少年倜傥郎妙才，壮志未酬是堪哀， 匈罗文章兵百万，肝胆相照数千台，英雄无忌清圣主，高洁忠敬受遗猜，千古同惜长沙赋，空白汨罗不尘埃。在假意安民方针指引下，汉文帝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归纳起来是这样的：第一，薄赋轻徭，减免田赋。刘邦当年废除了战国时的十一税和秦王朝的秦半之赋，采用了更低更符合天下老百姓的新税形式，十五税一，就是按十五比一的比例征收田赋。汉文帝前两年，汉文帝下诏把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就是三十比一了。后来为了进一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文帝前十三年到景帝前元年十三年内全部免除田赋，直到景帝二年才恢复了三十税一。算赋，文帝把由每人每年交120钱减为40钱，景帝把算赋的起征年限从15岁推迟到20岁。文帝时取消了大型工程建设，不再大规模征调劳动力，服役时间由原来的每个劳动力每年一次改为3年1次，丁男3年而1世。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第二点是提倡节约。文帝即位之初，列侯多去长安，远离所属食邑，造成立足及书费苦，给人民增加了一项新的运输负担。文帝二年，即诏令列侯回归封邑，做官吏的即有诏令特许的，要将太子送归封邑，其他任何人不许留居长安，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不仅这样，汉文帝还以身作则，在位23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他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招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的黄金，于是汉文帝就放弃了。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对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他穿的长的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帷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以此来表示简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他建造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坟，要节省，不要烦扰百姓。他还下令撤销卫将军统辖的保卫自己的军队，现有马匹只留下日常所需要的，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第三点是扶持经济，持山泽之进。文帝后6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际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持进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有不通。废除过关用船制度，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者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有船，即通过关卡的符信凭证才可以放行。 文帝十二年三月，文帝取消出入关的船，从而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四点是慎欲轻刑。汉文帝在位期间前后三次量刑。文帝前元年十二月，废除一人有罪株连全家的收奴相作律令。秦代法律有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入官府为奴，称为收奴相作律。文帝前二年三月，废除诽谤妖言罪。对于皇帝不能随便议论，更不能有所怨恨，如果触犯，就是犯了诽谤妖言罪。百姓不高兴的时候，因为经常诅咒天地，这又和天子有了联系，百姓因此就犯了民族上罪。文帝将这些罪名予以废除，说这些罪名使大臣们不敢说真话，在上的皇帝也就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这对国家政事是很不利的，无法招贤人纳良才。文帝前十三年五月，下令废除肉刑，改为踏刑。汉律规定的肉刑大致分为三种，一为情，就是在脸上刻字；第二呢是割鼻子；第三呢是剁去脚。改革以后的踏刑，把情刑改为充苦工，罚人日夜守城；把异刑，就是割鼻子的那个刑罚，改作杖责三百下；断脚刑，改作杖责五百下。此后罪人受罚，就不必残毁身体受尽极刑了。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当然改得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啊。但是这个刑的出台，得从一个女子说起。这个女子的名字叫缇萦。在说缇萦之前呢，我们还得从扁鹊说起。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了，这个扁鹊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圣，为什么在这儿提起他呢？因为在这儿要讲他的一位传人淳于意。淳于意从两位恩师公孙光和功臣杨庆出师以后，开始挂牌行医。那这两位恩师都是扁鹊的嫡系传人。三年以后，淳于意成为著名的医生了，他是苦读经典医书，可以随意背诵，但诊病的时候不盲目的死搬硬套，断章取义。他针对病人的病情，不仅采用药物治疗，还广泛运用各物理疗法及针灸术。关于他的医术呢，在《史记·仓公传》里边有三个记载。比如说，齐王身边一个名叫燧的保健医生，得病之后服用自己炼的五石散，病情加重了，于是请来了淳于意。淳于意仔细观察他的脉象，然后说：“你得的是内热，药食是药中刚猛之品，服后会导致小便不通而加重病情，千万不要再服。”这个燧不以为然，并且举例子反驳：“扁鹊曾言，阴食以治阳病，阳食以治阴病。”淳于意听了莞尔一笑，你说的话不无道理，扁鹊虽这样说过，但治病必须详细诊查病情，依理依法，参考患者的体质、嗜好、病情用药，才能药到病除。并且预言了，照这样下去， 不久就会发痈的。果然，百余天之后，遂乳上发痈，不治而死。还有一个例子，齐国的皇长卿大宴宾客，淳于意也在座，他看见王后的弟弟宋建，急忙告诉他，你已经病了四五天了，腰部疼痛不能抚养，小便亦难，应趁其未传入五脏抓紧治疗，这叫做肾。宋建说，是这样。他服用淳于意给他调制的柔汤，18天之后病就痊愈了。还有一次，齐王请淳于意给侍女们诊病，轮到一个叫树的，树说没有病。淳于意悄悄地告诉队长说，树的毛发色泽脉象都没有衰减，但病已伤及脾胃，不要让他过度劳累，到了春天他会吐血而亡。等到了春天，果然树摔倒在厕所里边吐血而死。淳于意因为医术高明而闻名全国，赵王、吴王、济南王先后招请他为侍医，淳于意都坚决地拒绝了。因为淳于意在行医过程中严格遵守师祖扁鹊当年看病行医的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者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病身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者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不治。他厌恶达官显贵，喜欢游行乡里访名家求大医，不辞辛劳地为老百姓解除疾苦，成了一名逍遥自在的赤脚医生。然而他逍遥自在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一张逮捕令给打破了。原因是齐王死了，给他的罪名是草菅人命。按理说，齐王做他的一方之王，淳于意做他的乡野赤脚医生，齐王的死看似跟他八竿子都打不着，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辞从何来？说了，齐王病重期间曾经派人专门去请淳于意来诊治，但淳于意却不肯前往，后来齐王因别的医生误治而死。再加上他行医的六不治原则，积下了权贵对他的抱怨，后来就不断有人上书控告他四处游山玩水，不为人看病，视人的生命如草芥。文帝13年，淳于意被定以刑罪，直接押到长安受审。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5个女儿，临行前女儿们都去送父亲，个个都是梨花带雨，泪眼婆娑。淳于意在伤感之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是什么世道啊，都说生儿生女一个样，现在才知道生女终究不如男呐，关键时刻都没有办法了。淳于意不会想到，正是他的这一句感叹最终救了他一命。他的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训话，一边擦干眼角的热泪，一边草草地收拾行李，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随父上京。长安城里，淳于意在牢狱中接受严刑伺候，缇萦在未央宫拼死给汉文帝上告冤书，我淳于缇萦 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给国家当差的时候，齐国的人都说他廉洁正直，现在他犯法获罪，按律当处以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没入官府做奴婢，用身体来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听了之后，为提盈的一片孝心所感动，于是就释放了淳于意，为此还废除了肉刑。这个故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提盈救父。值得一提的是，淳于意后来把自己的毕生医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宋义，济北王太医高基、王宇、淄川王太仓马长、冯信以及高水侯家程全信，还有昭李唐安六人，把自己的医术很好地发扬光大了，善莫大焉。汉文帝一辈子都信奉老子的《道德经》啊，运用老子无为的思想理论来治天下。他热衷于求道，于是就有一些旁门左道之人趁机来浑水摸鱼。这里得提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公孙臣，一个是辛元平。公孙臣千里迢迢从鲁地来到京城，对汉文帝首先吟了一首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原来是同道中人呐。汉文帝对这个公孙臣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于是请公孙臣上座。公孙臣坐下之后，言归正传，直接对汉文帝提了一条有关国家命脉的建设性的意见：秦德水德，汉在秦后，当为土德，土是黄色，不久必有黄龙出现，请陛下下令将文武大臣的衣服一律改成黄色，以应天命。汉文帝很重视这件事儿，就询问丞相张苍。这个张苍是接了灌婴的位子，张苍却说：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汉本就是一家，秦朝是水命，汉朝亦是水命。汉文帝一看两个人意见相左，不好裁决了，就暂且搁下这件事儿。他的意思是得用事实来说话，而事实证明张苍在治国安邦方面很厉害，但在故弄玄虚装神弄鬼方面还是有备而来的公孙臣更胜了一筹。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好品牌有好味道，好把式有好收成，好风景有好心情。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活动将举办讲述丰收故事、品味乡村振兴专场活动，30个北京农业好品牌、20位京郊农业好把式、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带你领略北京乡村的丰收之美。9月30号8:30到10:30，北京故事广播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将邀请活动相关人员带您探究和专场活动有关的故事。

官民知世乐，愿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58集。 陈家这等门第，老太的丧事自是风风光光。山西巡抚终于探得准信儿，陈廷敬子藩回家并没有获罪，只是皇上叫他暂时避嫌，日后仍旧是要起复的，便送来淀粉银2000两。知府知县都是看着巡抚行事的，也都送来了银两。虽说是官场规矩，若以陈廷敬往日的性子是不会收的，他现在早想明白了，场面上的事情总得给人面子，凡事还得依理而行。夜里头一家人围坐着守灵，说起老太爷怎么走得这么快，真是天意难测。陈三金说， 老太爷就这么无病无灾的去啊，家里又是男孝女贤，老人家是个全福之人啊。 老人家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洗了老半天的澡，洗得干干净净，只是爹一直担心我出了事儿，走的时候也不放心，我真是不孝啊。 老爷你就不要怪罪自己了，您也是一片孝心才瞒着爹的，再说了您也并没有犯事儿，本就是皇上恩准您回家的呀。 陈廷统此时远在贵州，陈玉鹏还在京城。廷统那年被放知县，先在安徽，再到江西，后来又去了贵州，是越放越远。玉鹏40天之后回到家里，廷统赶到家已是2个多月了，只等到孝子们都到齐了，这才选了吉日把老太爷同老太太合葬，并且早就修好了木炉。安葬了老太爷，陈廷敬便住进了木炉，整天在那儿修订明史，青灯黄卷，一晃就是2年。一天，陈廷敬在木炉修编明史，家人跑来报信儿，说是宫里来人了。陈廷敬吓了一跳，忙同大顺赶紧下山，匆匆进了院子，见何家老小都已等在那儿了。原来是张善德和傻子带着4个侍卫正坐在客堂里喝茶。陈廷敬怎么也没想到会是张善德和傻子来了，忙上前见礼问道， 张公公，傻子，你们怎么来了？ 张善德笑笑，脸色飞快地装敬起来，宣道， 陈廷敬接旨。 陈廷敬慌忙跪下， 陈廷敬接旨。 张善德宣道， 皇上口谕陈廷敬离京已快2年，朕有些想他了， 朕这次西巡想去他家里看看，钦此。 陈廷敬连忙叩头道： 臣感谢皇上恩典，臣将率阖家长幼惶恐迎驾。 陈廷敬领完旨，又招呼张善德等坐下喝茶。他问 皇上这会儿到哪儿了？ 皇上正从太原往您家来呢，最多后日就到了。 如此仓促，廷敬什么都没准备呀？ 哎，不妨事的，皇上简朴惯了，又是在老臣家里，凡事以舒服自在为要。哎，我们也得走了，陈大人您预备着接驾吧。 那我不敢留您了，怠慢了。 大顺早已预备好了程仪，张善德等自然是要推辞一会儿，最后只得收了。送走张善德等，何家老小齐聚到课堂里听陈廷敬训话。 皇上驾临是对我们陈家莫大的恩宠，务必要小心施驾，不可有半点差池。大小事务都由陈三金总管，陈三金有不明白的只管问我就是了。 陈廷敬正说着，家人又报巡抚衙门那儿来人了，正在花厅里候着。陈廷敬只得搁下这头赶去花厅。官差见了陈廷敬忙起身行礼， 在下拜见陈大人。 陈廷敬请官差坐下，吩咐上茶。官差说， 巡抚吴大人正在驾前侍候，特意派在下来请陈大人试驾。主在下带了20000两银子来，巡抚大人说还可以派些人来听陈大人差遣，这是巡抚大人的信。 陈廷敬看了信道， 谢你们吴大人，银子我收下了，我这里人手还是够了，皇上一贯简朴，也费不了多少银子。 在下这就回吴大人去，告辞了。 哎，您请等等，我写封信回复吴大人。 是。 陈廷敬很快写好回信交官差带上，大顺又依礼送上了程仪，官差千恩万谢的最后收了。一天两夜，陈家老小忙着预备接驾，都没合过眼。圣驾要来那天，陈家所有男丁于五里之外官道戮力通宵。天明之后，陈廷敬早早地派人飞马探信，不停地回来报告消息。到了午后，终于探得准信，圣驾就快到了。陈廷敬马上派人回去告诉女眷们，这边忙按长幼班辈站立整齐。远远地看见圣驾浩浩荡荡地来了，陈廷敬忙招呼兄弟子侄们跪下，列列经幡处瞥见皇上坐着骡子拉着的玉辇，慢慢地走近了。陈廷敬起身低头而进，走到玉辇前跪下， 陈廷敬恭迎圣驾。 皇上没有下车，仍坐在车上说话。 廷敬，一别又快2年了，朕怪想你的，起来吧，朕去你家里看看。 陈廷敬谢恩而起道， 新闻我皇驾临，臣何家老小感激涕零。 皇上望望不远处跪着的陈家老小说， 大家都起来吧。 陈廷敬便叫兄弟子侄们起身，大家起了身，又沿着路旁跪下了，这自然都是陈廷敬事先交代过的。皇上见路上浸铺的黄沙，便问 廷敬，朝廷还在打噶尔丹，银子并不是多的花不完了，朕这次西巡不准下面搞什么黄沙铺道的排场，怎么到了你家门口铺起黄沙来了？ 启奏皇上，臣没有花衙门的钱，也没有花百姓的钱，只是臣全家的老小表表忠心而已，臣依循古制黄沙铺道，不曾知道皇上有这道御事。 朕不怪你，你们陈家忠心可嘉，朕很是高兴。 圣驾继续前行，陈廷敬这才瞥见左徒、徐乾学、高士奇等都在试驾，彼此递着眼神打了招呼。到了中道庄，皇上下了车，到了陈家大门口，皇上下来步行。皇上把陈廷敬叫到身边说： 朕这次西巡是为部署明年打噶尔丹，噶尔丹无信无义，弄得回疆干戈四起，生灵涂炭。 说话间进了为皇上预备着的院子，陈廷敬奏道： 皇上，陈家实在寒碜，这个院子皇上将就着住几日吧。 皇上抬眼望了四周，他说： 这里很好，廷敬就不要讲这些客套话了。朕早就听说了，你陈家世代经营百多年，方有今日富贵，勤俭而富，仁义而贵，治家如此，治国也应如此。 陈廷敬放下心来说： 只要皇上在陈家里能住得舒坦，臣就安心了。 皇上又叫过山西巡抚道： 陈廷敬在朕身边多年，朕至为信任，无论他在不在家，你这做巡抚的都要多来他家里看看，体现朕的关爱之心。 山西巡抚叩头领旨，陈廷敬却道： 启奏皇上，臣告老在家便是一介布衣，不应让地方官员操心，臣若在朝，家里人也不应同地方官员来往，免得臣有干涉地方事务之嫌。 皇上笑着说： 廷敬是个明白人，但朕派人存问老臣，这是朕的心意。好了，这些暂不说了，廷敬，把你家老小都叫过来，朕瞧瞧他们。 陈廷敬忙命人赶快把全家男女长幼引来进驾。一家人其实早就在别院候着呢，没多时就挨个的低头进来。皇上此时已在龙椅上坐下，陈廷敬率何家老小叩拜，陈廷统、陈玉鹏、陈壮吕等等通通报了官职和功名。皇上道： 陈家自我朝开国以来，读书做官的人出过不少，可谓世代忠臣，而今有陈廷敬朝夕在朝，日职左右，朕甚是满意。陈廷敬还在丁外忧，朕本不该夺情，但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朕想让你尽早还京。 启奏皇上，臣孝气未满，还京就职与礼不合呀。 你没见我把徐乾学、高士奇都招回来了吗？朕命你回京，辅左都御史之职。 臣遵旨。 陈廷敬只好口称遵旨。皇上又说： 陈廷统，朕记得当年你被奸人所害，担了罪名，朕准你还京任职，仍做郎中吧。 臣陈廷统谢主隆恩。 陈廷统意外惊喜，叩头不止。左徒在一旁插着话说： 启奏皇上，兵部武库清吏司有个郎中缺， 可着陈廷统着补。 陈廷统再次叩头谢恩，涕泪横流。这个时候，左徒奉命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陈廷敬品行端宁，文思渊博，历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并执精研讲官，勤勉廉洁，任职无谦，国家表彰百官，必追祖德。告赠尔之曾祖陈三乐从一品光禄大夫，精研讲官，刑部尚书。告赠尔祖父陈经济从一品光禄大夫，精研讲官，吏刑二部尚书，督察院掌院侍左都御史。 告赠尔父陈昌熙从一品光禄大夫经言讲官例行二部尚书督察院长院士左都御史。 陈廷敬谢主隆恩。 皇上的兴致极好，待陈廷敬谢了恩，便登上了陈家城楼瞭望，望见远处有一高楼兀立，好生奇怪，便问：“ 哎，那个是什么呀？”“ 回皇上，那是和珅楼，建于明崇祯五年，当年从陕西过来的土匪来到这里烧杀抢掠，臣的祖父父亲率家人仓促建了这座和珅楼，救下村民800多人。后来为了防止土匪再度来犯，就修了这些城墙。”“ 你们陈家不光善于理财，还懂用兵啊。明年朕亲征噶尔丹，你随朕护从吧。”“ 臣领旨。” 陈廷敬千言几句俯首领旨。一晃就是十几年，有一天皇上在怡清园同臣工们商议和工，他说：“ 苍天无情，人生易老，朕打噶尔丹整整打了8年，打得朕都老了，总算是消除了回疆之乱，现在朕最为担心的就是和工，国朝治和多年，已多有所成。和都张鹏和竟有一书，你说说吧。” 原来张鹏和自去苏州任知府上任以来，从此顺水顺风，先是做了江南学政，后来又做浙江巡抚和两江总督，前几年又做了和都。他治和很见功效，皇上非常满意。有一天皇上同他说起了旧事，张鹏和才知道当年正是陈廷敬一句话，他才没有去钦州做知府。张鹏和上前跪奏道：“ 回皇上，臣遵皇上所授方略，先疏通黄河入海口，水有归路，今黄水已不出堤岸，继而开芒道河，引湖水入江，高邮宝应一带河水已由地中行走，再开青口裴家场等引河，淮水已有出路，加修高家堰，堵塞六坝，逼清水复归故道。现在黄河河道变深，运河水已清澈，已无黄水灌入。 河都张鹏河治河多年，成效显著，朕打算南巡亲自去看看。” 索图奏道：“ 回皇上，皇上南巡此事甚大呀，臣以为应细细谋划，秘密部署。 朕打算轻车简从，不日就可动身，所有费用皆由内府开支，地方不得借故苛派，沿路百姓都不必回避了，想看看朕就看看朕，朕也想看看百姓们。” 议事完毕，皇上嘱陈廷敬留下。这个时候陈廷敬早已着任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四级，并受光禄大夫，仍入职经验讲官。臣工们都已退去，皇上道：“ 廷敬，朕每次出巡都嘱咐各地不得借故苛派，然每次下面都是阳奉阴违，你是个谨慎的人，朕若你先行一步暗中访问。”“ 臣即刻动身。”“ 你只秘密查访，把沿路所见差人密报于朕，不要同督府道县见面，遇事也不必急着拿人，让人知道朕派你暗自查他们到底不好。”“ 臣明白。” 今日正巧收到玉鹏的信，陈廷敬回到家里，把信交给家人轮着看。原来玉鹏已放湖南临湘知县去了。月圆看着信说：“ 玉鹏说啊， 他在临湘知县任上干得称心，去年治理水患很有成效。玉鹏还说游了洞庭湖，登了岳阳楼，上了君山岛呢。 陈廷敬不免有些神往，他说 洞庭湖是个好地方啊，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啊。 老爷，您得回信告诉玉鹏，别自顾着游山玩水，要做好父母官。 侄儿叫了起来说 这玉鹏啊是知县了，姐姐别老把人家当孩子，他知道怎么做的。 一家人正说着玉鹏呢，壮驴也回来了。陈廷敬说 不，我们家翰林回来了。 瞧你们爷俩呀，老翰林取笑少翰林 壮驴向爹娘请安，讲了些翰林院的事儿。原来壮驴早中了进士，6年前散馆入翰林院供奉。吃饭的时候，陈廷敬说起皇上南巡之事，壮驴道 皇上南巡，士林颇有微词。皇上前几次南巡，江南就有个叫张相甫的读书人写诗讽刺，说三岔河干筑地家，金钱滥用比泥沙。 张相甫我知道，杭州名士，颇有才气，就是脾气古怪了点。他下过一次场子，落了地就不再考了。我这回去杭州，有机会的话，倒想会会他。 听娘说，当年爹说服富山归顺朝廷，好心好意，却弄得龙颜大怒。您这回该又不会是去说服张相甫了吧？ 陈廷敬避而不答，只是说 皇上南巡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巡视河工，可地方官员借机摊牌，接驾过分铺张，皇上并不允许。这次皇上让我先下去，就是要杀杀这股风气。壮驴，你供奉翰林院，这是皇上对你莫大的恩宠，你只管埋头编书，朝廷里的事情不要过问，也不要同人议论。爹并不想让你做多大的官，你只要好好做人，好好读书就行了。 陈壮驴知道自己刚才的话有些不妥，忙说 孩儿记住父亲的话了。 壮驴啊，你爹官做得越大，我就越担心呢。 陈廷敬反过来劝慰道 月圆也请放心，没那么可怕。 月圆回头嘱咐真儿 妹妹，老爷年纪大了，您在外头跟着他要更加的细心些。姐姐您放心，妹妹小心的侍候便是。 皇上还未起驾，沿途的督府们早忙起来了。如今两江总督正是当年请祖泽深拿烟馆看相的阿山，那会儿他同陈廷敬都在礼部做侍郎。阿山先是放了四川学政，回京后做了户部侍郎，又随皇上打噶尔丹几年，去年到了两江总督任上。阿山这回受命打理江南地方接驾，管事也就管到浙江地面上了。闽浙总督是个省事的人，只随阿山去做主罢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听